二，加元1.27，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52美元，卖出1805.57美元。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各区气温较昨日低2至3度。此外，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寒冷，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咧，喺大潭道近住山翠苑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场。咁呢一段大潭道咧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因为架早前咧曾经实施过单线双程行车。虽然封路重开，而家去柴湾道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石澳道。咁就系大潭道近住山翠苑架早前有意外，意外虽然清咗场，而家去柴湾道方向嘅车龙就比较长，龙尾过咗石澳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山顶道上行去山顶广场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接近纪念文道。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万公窝路，而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石硖尾的白田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白田街去窝仔街方向而家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7: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刚啊，农历新年鸡同一家人一起包饺子，包完仲可以食。 我是超 B 啊，新年鸡帮屋企人揀定靓衫，喺屋企等大家嚟拜年啦、 啊。我是 Mimi 罗敏庄啊，我今年会同个女布置好屋企，连定靓徽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以及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两大国际体坛盛事， 除了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港台电视32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2。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本地嘅音乐人，一位女性嘅音乐人，而佢玩嘅音乐咧就系专玩一啲咧 EDM 啊，节奏好强劲嘅电子音乐啊吓。佢嘅名叫做 XT。佢玩嘅 EDM 咧，绝对咧同外国嘅一啲作品咧，一啲都唔输蚀啊！亦都系 Hong Kong Top 10嘅常客啊！呢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地嘅 XT 有呢一首 Cloud Nin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即系 点啊？ 即系嗰句嘢。 唔系讲真，嗱，今日咧初三，讲真我就真系唔系好想见到你噶啦。 唉， 即系讲明噶啦，初三或者赤口最忌啊咩啊，见朋友嘈硬噶，冇得讲噶，系咪先？ 所以唉，真系唔应该翻嚟。 应一应节咯，咁我 一翻嚟应个节， 应咗个劫先咯。反正都系噶啦，咁啊，不如刻意啲咁样咯，好嘛？ 其实咧， 就睇唔顺眼啊嘛，睇我。 其实你头先咁样真系唔系路咯。 你觉得你好系路咩？ 你头先真系唔系路咧。 你边嘢先？你讲清楚，唔系哦，我最憎你个人就系咁，乜嘢都唔清唔楚，你讲嘢讲清楚啲得唔得啊？ 唔系啊，即系下下都要讲到出嚟。 你直白啲啦，好唔好啊？即个人坦白啲唔好咩？做男人。 唔系啊，都。大家都卅岁人有多啦，有啲嘢要讲到咁白，咁样自己知啦。即系你要我讲，你先知道，咁你都要反省一下。 即系最憎就系你呢啲噶啦，即系扭扭零零咁样，唔系即系你谂下做人做咗咁多年，你仲要嘥时间去猜度人哋谂啲咩，好攰噶。即系你自己讲得清楚啲咧，人哋唔使咁攰，自己又唔使咁攰。你成日懒系有包装咁样，即系就系咁噶啦。做节目最怕就系有包装。 嗱，真系嘅，我见今日初三应该唔系好多人听，我先真系讲。 哇，你讲呢啲咩？ 头先 好多人听， 头先喺下面食嘢，咁跟住之后咪咁咪食完埋单咯，咁，跟住你又行咗去啦。老冯觉得我帮你俾埋钱啦，喂，你都知道我搵得冇你咁多啊，大佬，咁你投诉你讲声啊嘛。 喂，讲真，我都冇带银包落嚟。咁 你講㗎嘛， 電話冇嗰啲好方便嗰啲俾錢嗰啲嘛，你有嘛，你俾住先。 又唔係。 你咁大個人嗰幾十蚊同我計，我又唔係唔俾返你。 唔係呀，即係嗰啲方唔方便嗰啲電子貨幣嗰啲，咁 咁劇片都冇咁先進，咁佢都冇，咁但係你講聲你行咗去，咁我點？跟住嗰個人又問我，又口啞啞就話，即係佢好似 expect 我幫你俾埋咁，跟住， 嗱，即係嗱，好老實啦，即係大家攤個牌咯，即係我哋做 partner 做咗咁耐啦，都差唔多成年時間啦，都唔係睇一日識我啦，你都知我性格係咁啦，即係如果到而家你話俾我聽，原來你都唔了解我性格係咁，咁我覺得作為 partner 你好失敗啦。 唔係啊，即係嗰樣嘢係。好似头先咁讲，唔系下下要讲晒，你唔系第一次，之前条数啊都未找。 喂嗱，喂，嗱，唔好乱讲啊！ 嗱，我知 啊，冇啊， 嗰条数讲真， 嗰啲唔好乱讲啊！你真系 都系嗰句 噶， 我又唔系特登要做媒，咁但系你唔第一次啊嘛，嗰条条数嗱， 唔好讲钱，唔好讲钱，讲钱伤感情啦。今日初三赤口啦，即系不如咁啦，有咩不满攞出嚟讲咯，都借乘机噶啦。 就 唔好讲钱，我哋讲其他嘢。 我就系想讲钱啊。 我就最唔中意你一样乜嘢咧？ 系咩？ 你啊，平时啊，做节目啊。做嗰啲訪問啊，你 lead 得咁好做咩啫？你搞到我而家依賴曬你啊！你成日見我唔出聲，就係點解啊？咪就係你 lead 得太好咯！你節奏帶得咁好做咩嘢啫？你搏咩啫？你 唔係啊！ 你搞到我冇機會發揮而家。 大佬啊， 你又 prep 好曬又成， 冇機會啊！咩你唔係冇機會啊？我已經俾咗機會你，你叫得嗰次去錄音。去揾 Juno 做訪問，喂，你同佢 friend 啲， 你咁快爆出嚟嘅喂， 係啊，俾人知喎，係啊，之後有 Juno 訪問，係，喂，你同佢 friend 啲啊，一嚟到佢同你打招呼啊，啱啱你呢啊，咁啊，我依做細嘢跟住啊，咁啊，你又話，唉，唔好啦，咁我都揾到個舒服個位啦，啊，你又唔 lead 咁， 唔 係，咁我咪做翻平時， 你講真，你做節目耐我好多啦，即係我認你做前輩啦，咁樣， 都係嗰句成日都講，你早過我入行嘅，咪先。唔係入行時候 我入行咪 off 機啫，你一入行就開麥，我點有你咁有天分啦、啊？咁你都知做節目要分上下把噶啦，咁我做下把嘅唔通 lead 埋你嗰份啊？人哋點諗啊？喂，即係而家人少少學你話齋咁樣先咁講咯。 喂，唔係喎，即係講真一句，你都即係話開麥啊，一年到啊，但你聽我哋節目都唔係第一日聽啊，你都知啊， 啊 你知以前我哋同阿瓊都唔係玩，即係我即係都唔係佢係下把，睇一平起平坐。 唔係問題係咁係，咁阿瓊係上把嘛，好明顯。咁而家我就係話我係下把啦，你係上把啦，我又遲過你入嚟，咁點都係你做上把啦。 上下把唔係使報數噶嘛。 你都知啊！ 我衝過你， 你都知啊！你都知你要減啊！你講好耐啦，你有冇做啊？你都冇做，你性格咪就係咁咯，講完又唔做，最憎你呢啲嘅。 喂，其實鬧交好攰啊，原來 攰啊，仲要不停諗嘢鬧。 你諗下，我哋咁樣玩咗六分零鐘啫，我哋咁樣先可以覺得好似過得好長。 好似鬧曬要鬧嘅嘢咯，但係 唔係揀揾嘢鬧。冇啊，今日初三，我哋頭先咧諗啊，話不如我哋想演一場鬧交，起碼得幾快就忍唔住要揭盅啦。 應該冇人會當真嘅，我諗。 好攰啊，原來，因為我頭先我哋開麥前咧都有度，跟住話不如試下即係鬧交咁啦。我哇真係搞唔掂，平時唔係一個咁嘅人咧，你突然之間要攞出嚟，其實好難。頭先我都覺得係好難 嘅。同埋因為咧，我哋兩個嘅性，我覺得係性格問題，即係你知我哋平時兩個都就住嗰種人嚟噶嘛，即係唔係嗰啲一嘢就啡到扮。板聲嗰啲咧，即係個人都與人為善啦。 即係啲筍口位係好啱數嗰啲嚟嘅。 唔係簡單啲嚟講，就是、我哋兩個人都懦弱啊，好少鬧人啦、啊。即係有啲人係咧，佢個性格係強勢嗰啲咧。你講真，俾再第二個坐落嚟，可能真係會鬧到我爆炸，或者鬧到你爆炸。但係我哋兩個嗰啲性格太近啦，有時我發現 係啊。 所以咧，你要鬧嘅時候，原來都好辛苦，冇乜嘢可以鬧。同埋我哋嗰啲咧。太过冇所谓啊！ 我都觉得系嘅，有时原来多两个冇所谓嘅人喺一齐，就好似系咪又唔可以话叫冇火花嘅？咁但系咧就 会冇咗 冇咗其中一啲嘅 系啦，冇啲元素咯。即系所以有时即系大家即系如果身边有啲朋友咧，有时唔系会有啲朋友总会系可能喺一 group 人入边特别强势噶嘛。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啲咁嘅 friend 啦。其实有时大家会好怕嗰个人，但系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嗰个人咧就系负责揸主意，可能出嚟大家聚会。 食乜嘢可能大家又系靠晒佢嘅，去边可能大家又系靠佢谂样咁样嘅。但系我哋呢啲就系冇乜呢啲嘢咧，冇系冇所谓啦。跟住搞下搞下咧，我自己喺我啲朋友身边，我就系嗰啲好冇主见嘅人。咁冇主见咧，其实就好大件事嘅，因为你喺即系尤其可能呢几日啦，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可能出街，可能都有啲可能同屋企人过，有啲人同朋友过，冇主见，你呢几晚食咩你都搞唔掂咧，尤其。而家呢啲鐘數咧， yeah. 你今晚要食飯，你而家要嗌外賣噶啦嘛？ 係係 係。你再諗啊，你試下諗到七點鐘啊， 係 唔使食噶啦，你今晚會係咁樣嘅。 即係或者係啲好其實我哋各自都應該認為我哋都有自己原則，但嗰啲原則咧，真係喺一啲比較重要嘅事情上面啦。 嗯嗯， 即係啲重要嘅事情上面，我哋嘅反應就唔會淨係感到不開心噶啦嘛。 係啊係係係。 我哋嗰啲係會感到憤怒啊嗰啲。 係啊係。 咁但係真係一啲好。可能对我嚟讲好重要，例如工作啊，一啲人做人嘅底线。咁但系去到生活上面一啲嘅界线，即食啲乜嘢啊，或者系咯，即嗰啲迁就，或者去边度啊，譬如约去边度见面，去边个屋企啊，或者迟少少嗰啲，即系比较 minor 嘅，真系冇乜所谓算啦。咁即系呢啲嘅嘢就冇所谓咯。 但系讲真，你谂翻，即系唔系讲紧我同你认识个过程，可能你人生当中你有冇试过真系有一啲嘢系令你发火嘅先？可能系朋友嘅，真系朋友嘅。 朋友， 因为始终咧同屋企人唔同嘅，屋企人咧你学有时你都会话啦，即系有时屋企人个耐性系会低啲噶嘛， 嗯， 但系对朋友嗰个底线系会再长啲，人哋可能有时即系衰衰地咁，你都会忍耐下噶嘛。你有冇试过印象中同朋友系真系有吵过，或者可能系真系你顶唔顺嘅咁样？ 真系冇噶。坦白说， 你个人真系临到一个史莱姆咁样。 因为朋友对于我嚟讲系最舒服嘅空间，即系工作嘅场合， 嗯， 有一啲会做到朋友咁啊舒服咯。咁，嗯，但系如果你一般工作，你对外净系电台，唔止电台，对外都系嘅。咁， 嗯， 嘅话，咁唔会，你好多顾忌，好多 concern。咁你做嘢，其实我成日本住一个心态就系，大家都系做嘢，所以根本唔需要喺。做嘢嘅时候去太过抒发啲情绪，即系有啲人会噶嘛，即系我举个例，我约咗做嘢个时间到咗啦，跟住指定时间，即系譬如可能我五点半约咗做访问，咁到咗啦，点解五点半仲未开始？有啲人会开始黑面啊、燥啊咁。咁但系 做乜讲啊？边个啊？ 边个啊？ 冇话我讲下啫，谂住阴你啫嘛。 系啦，咁但系其实有人系会因为咁样而嬲嘅，可以因为咁我唔理你咩原因啦，你约我呢个时间，咁我就系 expect 嗰个时间要做嘢噶啦，因为迟咗。之后咧，咁我后面啲人会褪噶啦嘛，咁我明白大家都应该有原则嘅，咁你迟得好过分唔好啦，咁真系嘅。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你唔需要喺嗰一刻嗰个情绪散出嚟，因为你首先对件事冇帮助啦，咁，嗯，跟住你又唔会快咗嘅，跟住你个气氛差咗，咁你去做嗰件事，即系除非好好演技咯，即系我个人系 switch 唔到嘅，咁冇需要。咁但系喺工作上面，你有好多呢啲嘅所谓包袱，你要去。背住起身，保持一个专业嘅状态啦。咁，嗯，但系去到朋友嘅时候 ，suppose 冇任何 boundary 嘅话咧，啊，所以对朋友系更加唔会有呢啲，因为我唔想破坏咗嗰一个咁舒服嘅空间。嗰，嗯，个所谓做自己多啲咧，只不过会系真系串嚟串去啲嘢，我真系会笑得多啲，串得多啲嘅。咁，嗯，因为知道大家嘅底线啦， 摸熟咗个性格啦， 或者我唔使顾忌咁多嘢啦。咁但系佢真系好少会对一个人有负面情绪，因为。对于我嚟讲，如果我对即系嬲一个人或者掹佢，嗯，其实最终我自己都要时间去 recover， 咁其实系 大家都辛苦。 系啊，就算你有见我有时呻嗰啲，都系呻完之后 release 算咯，都系攞嚟即 系都系发泄下。但我想讲咧，我同你系有少少唔同嘅位置就系喺呢度。我发现我同朋友咧。虽然日常嘅相处都系同你有啲近，就系冇乜所谓，大家舒服啦。但我原来玩游戏咧，即系啲朋友同我讲翻，我先知原来我玩游戏嗰个胜负心系好重嘅。即系我唯一会同朋友嘈交嘅位咧，就系，是，玩游戏，尤其可能系玩游戏咧涉及一啲规矩，即系例如呢啲呢啲 玩 board game 嗰啲咪 board game 系啦，或者打牌咁样。我试过同因为打牌咧同朋友系嘈嘅。你谂下打牌啫， 系咯， 仲要打好细啫，即系卫生噶，我哋系咁跟住，然后咧，点解会嘈咧？就系，是，因为事关小弟系今年先学识打牌啦，即系上年先学识打牌啦，咁样跟住，然后其实有好多规矩都唔熟嘅，即系例如摘完粒骰咧，到底由边度攞起咧，我会谂好耐啦。 咁然後你都知道有啲人性急噶嘛，咁然後就要催你，喂站長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咁啦。咁但係有時呢啲位咧，我玩遊戲就會認真啦。但係佢哋好衰就係、是、衰在一樣嘢，佢會罰我錢噶。即係佢例如我打錯咗咧，要罰我$1咁樣。即係佢可能係諗住警惕嗱你。總之罰咗你$1，你就要記住呢個規矩，下次你就唔好再犯呢個錯啦咁樣。咁我又覺得好唔公平，點解你哋個個人都唔使，唯獨是係我要罰錢呢咁樣。咁然後有時就話，即我就會同佢哋喺呢啲位度嘈囉。 但嗰種嘈係咪有情緒同埋，因為呢我觀察嘅你呢係明顯嘅，即係譬如有一啲嘢令到你猛呢，你嗰個聲音一定唔係而家開咪呢把聲啦，個樣你係 點 㗎，你個樣係即刻嚴肅，即係一定冇呢個笑嘅樣啦，嗰個氣場同埋嗰個凶狠呢，我係會驚嘅喺隔離。 唔係啩， 係啊，真係嘅，因為你突然間跳咗嘛，跳咗去嗰、那個，咁但係嗰、那個就算你係嗰個猛嘅對象係其他人都好啦。我喺隔篱就即刻你 feel 到你个 energy 好似咧你龙珠咁样，突然之间嗰个能力直飙升啦，系啦，嗰种喺隔篱系会喂吓吓嘅，嗰种有嗰种嘅。咁、哦、我就系想知喺如果一个游戏里边 touch 咗你都好啦，你嗰个 energy 嗰个战力会攀升嘅状态会去到点？ 我试过，我讲一个古仔俾你听。话说咧，好多年前啊，嗰阵时啱啱出嚟做暑期工，咁然后咧。就同做暑期工嗰班朋友呢、就去咗長隆嗰邊玩，即係嗰啲水上樂園咁樣啦。咁啊然後係嗰啲兩日一夜嘅 trip 嚟嘅。咁然後呢通常呢 trip 呢就會成班朋友夜晚一定唔瞓覺㗎啦，一係啊傾偈，一係打牌，一係就玩遊戲啦。咁我嗰陣時記得係玩 Killa 嘅，跟住然後玩 Killa 咧，咪要即係有啲角色可能係要保護其他人啦，咁殺手就負責殺某一啲人咁樣啦。跟住我記得我保護咗某一個玩家，保護咗好多個回合之後咧，跟住隔離輸咗嗰啲人可能嫌等我等得太耐，佢玩極都玩唔完，跟住然後咧就通水，跟住然後我就突然嗰下真係失去咗理智線，我喂我玩得好辛苦啊，你咁樣爆有冇搞錯啊？即係突然間 認真起上嚟， 係認真起上嚟，跟住大家係呆咗，跟住然後即係又會開始講嗰啲喂玩 game 啫，唔使咁認真，係 啦，好容易啊，即係呢個位好尷尬咯，即係雖然係遊戲咁，但係當有人好遵守規則嘅時候。咁有人破壞咗，我好遵守，我好依住咁樣，然後又話我太過認真，咁有時嗰啲規矩你 set 嚟做乜嘢呢？ 係啦係啦係啦，我就係嗰啲可能我唔知，我可能天生本身個人係對規矩定咗落嚟嗰啲規矩，我係、即係尤其小朋友讀書嘅時候，我都係唔會 question， 我其實呢個係一個缺點嚟嘅，有時我唔會 question 點解會有啲咁嘅規矩，例如點解小學小息嘅時候打鐘唔可以跑，其實呢個係到而家我都諗唔明啦，但係嗰陣時我係 會跟咯， 會 question， 我係會跟咯，雖然我都俾人罰過棋，但我又嗰下會覺得。是喎、哦、我係抵俾人罰過喎、哦、因為我真係犯咗規喎、哦。咁當然而家諗返起其實都唔知點解啦。都解唔明啦。咁但係由細到大嗰、那個性格係咁好跟住啲規矩。所以我到而家都係一講規矩呢我就嬲。 規矩。對住朋友嗰啲時候咪留意一下啦。都係講今日咩日子 初三啊。鬧下交啊了解一下對方啊。 冇啦。虽然有啲人话咩话闹交当中可以了解大家多啲，甚至可能你有啲友谊即系闹过交之后更加巩固。但系谂下，如果唔需要闹交就可以 close 嘅，呢个世界几美好咧？珍惜下你啲朋友，唔好恃住咁样就闹人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胜负变大过，行处给无声。

分享不去。 夜夜月台上低望， 没前面天去，看着我睡无赖。我将那寂静让我装在心底， 在我小宇宙， 何妨做火最亮行星。 继续雪泥，我那里你是个天堂。 这个月台上碰面之后，今次是入合唱版本，加入了男的角色的角度，有 Juno 去演绎这把男声。这个是海琪和麦浚龙的合唱歌曲，叫做月球上碰面。下星期 Juno 都会出现在骚动音乐和我们介绍。有时就是因为生命当中不断循环，好似开始唔记得咗咩系激情，咩系浪漫啊！ 信息太多，太多信息符号，闭起眼睛，盖起耳朵，播一播歌，放一放空，如何？也许做梦，是真是假？为何 call me no more, text me no more, nothing at all？ 忐忑嘅心跌多，止痛药尚还敷贴。想细致去把你记起 ，Say my day, help me find my way, find a way to you， 感动我一概不理。来让我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来让我抱紧不要走。 曹真浩啊，他今年会推出一个 featuring EP 叫做 Collaborative， 而当中这一首就是第一首推出找到火鸡姐，即是丁海欣 feature， 一起参与创作，有呢首派台歌叫做 What If。 再牵紧你手，只想再共你踏上幸福的节奏，抱紧不要走。即使经已分开，你身影却在我心满载。Oh baby, please come back, come back. Still got you all over my head. 对于爱嘅呢一件事情，令你记得最多嘅究竟系开心啊，定话系伤心嗰面呢？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落， 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 别后想找那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过他， 再次感激， 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上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我共谁，只差多谁你。 同样都是男女对唱，但是这一首呢就多一份的悔疚感在里面。 最好的你爱过，最差的我终于感觉就爱吧。说过会改的我，说过会等的你，真真然后冷淡，迷在局中偏会耗尽灿烂，而时候偏偏都想折返。离开 唱的这首《爱是大种缺陷的美》，男女之间的关系除了情侣之外呢，还可以有母子。 Fatboy 就推出新的派台歌 透过呢一首歌去讲俾妈妈听佢心底嘅说话。 几多天我与你未尽情谈心过，不过贪着总放了一碗冷汤。心那边较多 ，I don't know。但我却不知怎去躲。眼见你头发白咗，皱纹越嚟越清楚。心话变变白光，想讲但一拖再拖，直到梦到你离开我，冇办法收翻冇讲嘅说话，唔想后悔冇做过抉择，从未为你说什么。不放低我，等我清醒。你话命运像冒险一般，不免经过低洼，但是一转身可找到这家。可我真的够珍惜相处吗？ Fat Boy 的 Dear Mama， 虽然今天是初三，但今天可能你没什么地方去的话，可以争取这个时间跟家人相处一下，聊一下，又或者争取时间给自己休息一下，因为明天就是初四，这个样子又要上班了。 JNY on the beat， 这快得起 跟我去入定，合作合眼是最终场面，想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寻我这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峻岭，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承诺悲伤的不叫，游荡一刻的奥妙。 听紧呢首可以令你放松嘅歌 ，JM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歌曲名字叫做《灵魂出窍练习曲》。 前翼中画面如红路汹涌。

听闻送俾今日呢位嘉宾呢一句卷轴，你筹备咗成年噶啦噃。 其实第一次同佢做苏动音乐访问嘅时候，已经想送呢句噶啦。今日终于有机会啦，听住咯。 关关难过，关关过， 系咪又系佢哋公司启发咗你噶？ 有慧兰嘅 ，Hello，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呢、這个我一定会摆喺屋企挂喺度。 今次呢个兰系用你嗰个兰字嚟， 系啊，慧兰个兰，系啊，因为呢一个其实第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我已经谂咗想用呢一句嘅， 但系 因为咧，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嘅玩法每一次都系用晒慧兰两个字嘅，咁所以初头谂呢一句就谂住诶关关慧兰过关关过，系系啦，咁但系啲同事听完之后就话好似好襟时好，系啦，咁所以就话诶就放弃咗啦，咁但系今次点解用咧？系因为前排见受你哋公司嘅启发，你啲同事咪大家有啲挥春咧，即系用佢哋一个字就可以整一句啦嘛。咁我咁得啦，咁、哎、我就今次净系用慧兰个懒字放落去，咁就好似又好意头新年啊嘛， 好正啊！我好中意呢一句嘅、意思， 系因为呢、這、一个。即係我諗，大家喺唔同時候，可能特別而家嗰個狀況，即係生活上會有啲影響嘅時候，好似即係所有啲 challenge 都可以過到嗰種感覺係。 Yeah, I love it， 好鼓勵到我咯。 有冇話自己可能回想翻喺即係2021年啦，即係自己嘅做嘢上面等等嗰啲，有冇一啲叫做難關、一啲 hard times 要即係經歷啲？因為都普遍都覺得都幾 smooth 啊，上個年度。 其实都是嘅，好感恩嘅。但系即系自己就觉得哇，少咗啲上台嘅机会啊。咁我发现原来我系好中意系上到台唱歌嗰个 energy 啊。跟住冇少咗好多，冇少咗呢啲机会嘅时候，我又感觉有少少迷失咯。即系都有谂过究竟冇再做歌手或者串行或者唔知啊，因为而家嗰个市场个感觉好似唔知道会点嘅咧，即系会问自己呢啲问题咯。咁但系即系音乐我一定放弃唔到，因为太热爱音乐，但系都。上年是确实是有啲难嘅，同埋即系我自己喺工作上面或者同即系系咯 personal 嗰方面嘅嘢都系有啲挑战啦。但系我觉得喺呢一啲情况里面我系有成长咯，即系要有呢一啲挑战先至可以有突破咯，我觉得。 有冇话咧喺即系因为可能 lockdown 好多人冇得做 show 啊等等，咁因为音乐你真系好中意嘅时候，可能喺上年有某一啲嘅 stage 系已开始发掘一下一啲之前未试过嘅嘢啊，或者去 touch on 一啲嘅 area 都系关于音乐系以前可能未试过去了解一下，咁有冇咁样做到上年都？ 有啊，同埋我上咗好多堂。上咗即系唱歌堂啊，同埋学弹琴嘅堂啊，咁所以系其实少咗嘢做咧，反而系俾咗好多机会我自己再即系磨练，即系去练去学习多啲嘢咯。咁但系你头先问个问题， 我唔系啱啊，即系嗰样，即系有冇可能学一啲新嘅？即系上年俾你嘅感觉系咁样。 系啊，就系一路即系多咗机会去学识新嘅嘢咯。系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慧兰学唱歌，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喺我哋心目中一路都觉得慧兰系似系教人唱歌嗰个学唱歌嘅程度嚟嘅。系，因为一路大家听都好中意听你把声，同埋觉得你嘅声线等等嗰样嘢已经系非常之好好咁啊！ 点解会突然有呢个谂法，想再去学翻唱歌 嘅？我即系 as 一个人，我觉得永远都有空间去进步噶嘛 ，right？ 我永远都唔会，我当然唔会觉得自己哇，即系of course not， 我有好多空间可以好啲，同埋真系。 真係學到啲嘢喎，原來。 例如有啲咩新嘅體會啊？喺即上邊唱咁 樣。喺學唱歌嗰方面就點樣冇點樣嗰、那個口型啊？點樣控制唱嘅時候冇？冇 lock 住咯，我唔知點解釋啊，但係喺呢一個理論裏面咧，我就發現原來我唱得更加有好鬆動、好 free 嘅感覺咯。 因為留意咗個口即係嗰個開合嗰啲多啲， 即係唔使咁大，即係唔使咁誇張嘅口型嘅，即係反而係裏邊個點樣發出嗰啲 vowel 嗰啲聲，其實係幫到我咯，係啊。 哦，因為有時。即叫講嘢字正腔圓，口字正，呢、這個口就會喐得好大。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有同， 反而唔需要咁大咯。 係咯，因為可能都關啲歌嘅一啲而家嘅越嚟越多唔同類型嘅時候，有時都講緊唔係下下都要即係逐個字咬得咁正。 唔係，同埋一逐個字咬得好正嘅時候咧，即係你發現嗰個 air flow 咧，會 cut 到噶，即係會斬到，所以你想會更加 flow 得。smooth 啲嘅時候就係要留意一下嗰、那個，即係點個口型。 即個口型， 係啦。 所以新嘅學到呢啲嘅 technique 就可以喺新嘅專輯啊，或者嚟緊做嘅歌用得到啦。 Yes， 特別係上台嘅時候嗰、那個嗰、那個演繹咯，嗰、那個 performance。 係。咁啊，所以嗱，呢一句咧，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哋即知道咗，即上年衞蘭又學咗啲新嘢啦。 呢啲狀況 係啦。咁但係呢個農曆新年咧，我又想知道啦，即係呢一個嘅節日，又喺你嘅叫生命當中嘅扮演一個點嘅角色咧？係 即農曆新年。好少問到 Janice 呢樣嘢，因為 其實好悶咯。唔係因為我講真係唔會有習慣去慶祝呢個節日嘅，其實是我們反而會即 celebrate Christmas 多啲咯，聖誕節咯，但係農曆新年就少啲啊，真係。但係我哋都會收留嚟歷史風嘅， 要收啦， 歷史風好緊要， 呢啲好緊要， 最開心係呢樣嘢， 慶免咗一件事，梗係禮事要照收嘛。 但我反而想知道你哋點樣慶祝㗎？ 我係會，因為我最期待就係農曆新年之前咧，就會有啲 night market 嘅。今年就冇啦，今年因為疫情咧，以前就會有啲。 維多利亞公園 嗰啲。係啦， 我都有去過，其實 係啊。好逼啊，覺得好辛苦。 好逼啊，係啊。 你有冇買過啲乜嘢啊？喺嗰度。 啲無聊嘢。係啊。 我都係會買呢啲無聊嘢啊，買啲花啊喺屋企咯。 係啊。 同埋佢哋有個唔知即係有個餅乾咧，中間有啲糖咁。夹住嗰啲小食咧， 嗰啲夹心饼啊，嗰啲 麻糖啊， 麻糖系麻糖， 系啊，嗰个几好食噶喎。 系啊，嗰个甜甜地咁样样嗰啲，系即系有啲小食咯。同埋其实即系新年通常咧有几样嘢嘅，即系除咗啲屋企人聚埋食饭咧，会打麻雀啦，跟住可能玩下嗰啲鱼虾蟹啊、啤牌啊，即系一啲一班人玩嗰啲系啦，即系叫发新年财咧，成日讲即系玩下呢啲咁样，可能攞啲利是出嚟咧，咁就睇下自己嗰年好唔好运咁样样咯。 同埋聽我啲朋友有啲習慣，即係佢哋會俾嗰啲紅色底褲。 哦，係打麻雀嘅時候會著咯。 係啊， 同埋唔好孭書包去咯，因為書包個書字同係啊，即係嗰啲咯。 冇咩書包啊？ 係啊係啊， 即係 backpack 嗰啲。 係啊。 好迷信嘅， 同埋唔好拍人哋膊头嘛。 点解？ 因为话即系佢哋有一种 belief 咧，膊头可能系代表你一啲嘅 一啲 luck 啊， 或者一啲 膊头 系啊，即系讲头顶啊，膊头会有一啲嘅 soul， 即系你自己嘅气喺里边。你一拍咧熄咗佢咧，咁就唔好运啦。 哦，咁你哋会唔会信呢啲啊？ 我会噶， 你都会， 我会噶。 我唔信噶，因为我做齐呢啲都系会输噶，我都系打唔赢。 或者你唔做呢啲本身都唔系好 lucky。 系啦。 所以冇乜所謂啦咁樣。 但係 Janice， 你有冇試過即係喺呢啲日子，可能即係有啲朋友啊，有啲同事話，不如喂我教你打麻雀啦，有冇打過麻雀啊 ，Janice？ 其實我有好多身邊朋友都會打嘅，但係我自己唔知啊，我對呢樣嘢冇乜興趣啊。反而如果你話一齊即係煎下年糕啊，或者煮下嘢啊，蘿蔔糕嗰啲啊，我都 OK 嘅。但係麻雀我真係唔 唔係好想玩咯。 OK， 係 啊。 咁你聽到嗰啲農曆新年歌，你有咩感覺？即係成日啲商場啊，或者啲人會播啲好一朵迎春花。 我講咗先啦，我就唔怕尷尬，我就覺得好煩嘅。我覺得 loop 嚟 loop 去都係嗰幾隻歌，我有時都覺得幾煩嘅。 即都是那些叮叮噹噹的樂器，跟住但是好像唱嚟唱去都是。 或者我會想啊，可唔可以有些新啲嘅編曲啊？ 新啲嘅編曲，你諗住都不會話認得去邊 喎？可能做啲 好難 做啲 trap beat 嘅新年歌。 有人做嘅，但你又覺得咧，又好像不係好啱。 係 啊，因為佢嗰個 tradition 就是要 好喜慶， 要夠啦，係啦。你不如试下迟啲出一只嗰啲 EP 系嗰啲攞啲中式嗰啲咧，仲有啲新年歌。 王力宏好似有几首系有咁嘅 Chinese 嘅 feel 喺里边，其实做得几型嘅。 系啊， 即系 hip hop 啲嘅 beat。 系用嗰啲 beat 咁样样，试下一次。 咩都试下嘛，咩都玩下。 又会迷信啲乜嘢？即系头先我同事问我，诶你会唔会清洁？間屋啊，即係全 啊，係大掃除， 即係大掃除咁樣。但我話我平時都會咯，我平時我覺得我唔會等到新年先啊。 係咪好好奇點解大家新年先？ 新年先， 一年先清潔一次咁污糟。平時個個禮拜都會啦，咁 啊。係啊，我係呢次一次一個禮拜咯。 是啊，因为真的会可能过年前呢啲人话送旧迎新，即将啲旧嘅嘢唔好嘅嘢扫走，咁佢哋会就大肆抹下抌下啲嘢啊，买啲新衫啊嗰啲咁。 咁你会唔会迷信一啲嗰啲咩 是不是摆啲咩喺东南？ 咩即自己系属乜嘢，跟住就系犯咩犯太岁？ 啊有，会啊会啊会啊会啊会 啊！ 会唔会信呢啲噶？ 会噶，即好似星座嗰啲 friend 咯，又有十又有 十， 因为有十二只啊嘛， 都系十二只。我系信噶，唔系其实呢样嘢系我屋企人影响嘅，佢年年都要帮我睇下我今年有冇犯太岁，跟住就要带我去拜神咁样嘅。但 Janice， 你知唔知自己生肖系咩噶？ 我是属狗， 哦，但是你就很少去特登留意这些运程了。 没有，我完全没有。我反而我看完之后，咁话我的运不好，我就不想相信这件事咯。 除非他话我好啦，我就信下啦。 就信 下。咁星座都冇咯，系嘛？星座都冇。 我都有，我都有，即系睇下，我都觉得都有啲。即是性格上是几重咯，你觉得呢？ 我以前是不信的，我自从识了波性之后我就开始信了。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人马座，十二月人马座。我唔记得个英文嗰个系。 是 Sagittarius。 哦，耶耶耶，系啊系啊系啊，系我系嗰种嚟。 人马座是什么性格？ 是那些啊，你形容 系咪优柔寡断？是不是优柔寡断？ 即系咩啊？ 即是他啊，很难去做 decision 嘅，佢系系咪啊？ 真系噶，即系选择困难症， 少少嘅，少少嘅， 会咩？ 会噶，即系又好想满足到呢、這个，又好想满足到嗰、那个，又唔想大家唔开心，就好想揾一个最好嘅方法。但你知呢个世界系 冇一个 perfect 嘅嘢， 系啊。跟住另外一啲成日讲就系、是、个人中意自由咯，即系唔中意俾人 系咪噶？ 系啊， 唔中意俾人管。 系啦，呢啲以前女朋友成日都话我嘅。 咁你点样揾到平衡啊？同你女朋友？ 就要睇下。 就系唔拍拖咯。 或者拍唔成，或者会分手。好多真系嘅啲女朋友都会觉得我好难去 handle， 就系因为我即系。 系 啊，即系好难控制。 你系想自己一个人 solo alone 啦，定系即系唔想成日都有人陪啊，定系点噶啦？ 两样都会想，而出现嘅情况系睇心情啦。 系噶， 系即系可能今日突然之间放工，我好想自己一个人，咁我就唔想见。但突然之间好挂住，我又好想见。 但系佢想见到你嘅时候点算咧？ 咁就睇下夹唔夹到时间咯。即系都会迁就嘅，但系好多嘢会睇自己心情去行咧。咁变相就好难捉摸到我。 系啊，你咧你系咩啊？ 我系呢、這个天平，系叫做 天平系 十月系。 天平反而是有選擇困難症， 我都是 的，都有的。 我但係我 嗰個出發點 是 不同 的，我不同的，我是在生活上面很選擇困難的，即係我食嘢會揀不到食啲乜嘢咁樣，係啦係啦，我會買衫我會揀不到著咩顏色嘅衫咁。 咁你揀唔到嘅時候，你係咪即係譬如你揀唔到藍色同埋粉紅色，你兩樣都買啊？ 咁我又如果我有錢我不會，但係因為冇辦法，因為經濟就限制咗我嘅呢個想像，所以我唯有都焗住要買，唯有唉是但啦，攞起一件就買啦，係啦。 你係咩星座啊？你係 你哋熟唔熟噶呢啲？ 你睇睇下睇下邊啲？ 我係一個好即興嘅人啦，但係冇乜耐性。 冇乜耐性， 但系好 passionate 嘅，即系好 双子。 唔系，因为我老豆系双子，佢唔系咁，佢唔系咁噶。睇先 ，passionate 啦， 即系好有火，好有 passion， 对自己中意嘅嘢系好。 狮子座，我觉得系狮子金牛嗰啲， 差唔多，差唔多，都系嗰啲 friend 系嘛？ 系边一个？ 白羊座。 哦，白羊座，因为我身边好少白羊座的朋友， 是 啊，我少啲，所以我就好少接触到白羊座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好像月亮星座是白羊座，就是那一边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你自己觉得是不是都是刚刚形容的那些？ 差不多，是啊，没什么耐性那个人。 例如对着什么特别没耐性啊？你发现自己？ 一啲即系好急住想要效果，做gym 啊，做运动啊，即系觉得 最好做一日就 做一日，咁辛苦应该要有 系咯。我见你近排都有做 gym 啊，嗰啲咁 样， 即系呢啲就会。咁但系音乐上面嗰啲会唔会都呢种叫做心急？ 好有耐性嘅， 好耐性。 我因为我反而想做好件事，我唔会想急，我反而唔会急。 最有耐性就是在音樂 上， 咁變相即係呢幾日嘅農曆新年嘅假期啦，咁你會即係你係一個都咁喜歡喺同時間做好多嘢嘅人嘅時候，你會想做即係可能點樣過咧呢幾日係？ 其實開始其實要做歌，係啊，要錄音喎，所以會放幾日咯，但係放幾日都係都係。做一啲即系画画啊，或者同朋友一齐啊，即系去行下街啊，去行深水埗啊，嗰度原来都几正喎。 系啊， 你中意睇咩嘅深水埗？我想知 系咪嗰啲 cafe 定 睇啲麦啊？ 睇啲麦， 你睇啲阿廖街嗰度嗰啲， 睇嗰啲电器， 啲 camera 嗰啲啊，即系 vintage camera， 系咯，都系呢啲咯。 系，但系就准备你嘅即系嚟紧嘅专辑啦，呢个最紧要啦。 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何解记忆总是可怕，你拼命压住他，后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给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得真正被爱过。

电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喂，Made in Hong Kong Alex 李志刚啊，农历新年梗系同一家人一齐包饺子，包完仲可以食。 我系超 B 啊，新年梗系帮屋企人拣定靓衫喺屋企等大家嚟拜年啦、 啊。我系 Mimi 罗敏庄啊，我今年会同个女布置好屋企，连定靓徽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它的传播性是更加高，那它的这个这样的即所谓是优势呢，是慢慢就会取代了 Delta。 你看回 Omicron 变种病毒，其实就算打了两剂呢，其实呢都会是大幅下跌的那个的即中和抗体，所以一定是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其实那个保护力呢就会是升回上一个很高的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啦，係保护嗰个嘅对付嗰个 Omicron 病毒。 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umb, so dumb, so dumb. 音乐嘉宾有卫兰喺度啦，咁我头先即系藉住呢个农历新年都讲咗一啲即系相关嘅嘢啦。咁去到呢一部分咧，我哋就会讲你而家即将会嚟紧有 Daughter 呢一张嘅 EP 啦。咁里边亦都第一首同大家见面嘅就系、是、呢首 Little Miss Janice 嘅 Miss Janice， yeah， 系啦。咁关于呢一隻歌啊等等嘅嘢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关于佢嘅，咁啊交俾你估，估得啱唔啱？ 系啦，我想估一个 big picture 啲嘅东西，就系、是、关于今次呢张嘅专辑，因为今次嘅专辑其中一样我好留意到就系女性嘅班底去做嘅成张专辑，咁我。估嗰樣嘢咧，就係、是、因為我記得上年 Janice 喺參加一個 campaign， 就係由 Spotify 佢哋去 initiate 嘅，就係去為一啲嘅女性嘅喺 artist 嘅喺音樂上佢哋做嘅嘢，去俾翻一啲 credit 啊，去有啲 equality 俾佢哋啦。 Times Square 係啦，有一個好大嘅 banner。咁我覺得今次呢張專輯。點解會想做翻一個女性班底嘅創作？就係、是、其實俾呢個 campaign 去啟發咗你，所以就有咗今次呢個嘅專輯嘅概念啦。 係啦，咁我估埋你真係揭曉啊！今次呢一隻嘅 Little Miss Janice 咧，咁即係 QVT 又負責即曲啊、編曲同埋監製啦。因為聽落去嘅時候，我覺得。呢、这、一個嘅 Janice 咧係少聽到嗰個 vocal 係一種咁樣嘅演繹，我覺得我想估係可能有 inspired by 個 demo 係點樣，然後因為個聲聽得出係明顯會輕啲啦，同埋嗰啲 phrasing 上面會有啲好急嗰啲字咧，係、 yeah, 啦，我覺得係真係 inspired by 嗰個 demo 嘅時候，你去 tune 個聲去處理呢一首歌咯，我覺得係。 耶！ 你覺得啱唔啱啊？ 我哋由專輯講起先咯， 即係 big picture 嗰度開始。 係喎 ，that's exactly right。 係。 咁同埋，因為我哋發現呢一行原來好多即係songwriters 啊，填詞人全部都係男人 dominant 啦，但係又唔係話想針對即係男人啦，只不過我覺得即係透過呢個 project， 希望可以鼓勵到一班好有才華、好有。talent 好有 style 嘅 singer songwriters， 咁我同佢哋配合，即系希望可以拆，即系呢个 collaboration， 希望可以即系有一个新嘅火花啦，同埋 主要是想舉起女性的聲音在這一行裏面，想鼓勵大家 去 encourage 對方咯。 有沒有數回大概幾時那時就已經開始跟公司在談諗緊有這件事？ 其實是上年的十月到了，是的，是的。現在我們這個 EP 就希望七月前就會出推出啦。咁我其實好期待，因為我同每一位女性嘅 songwriter 咧，其實佢哋每一個都好有自己嘅 style，而我可以喺裏邊即係點樣去演繹佢哋嘅創作咧，係 it's very exciting for me。咁係咯。希望到時亦都可以大家即係開一場 show 係全部女班，幾好玩。 咁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可能去揾一啲本地嘅女性嘅 artist 音樂人咁樣，咁嗰陣時係咪都真係會經歷咗一個過程？可能同公司一齊坐低啊，跟住又會上網去揾下，同埋加上啲自己本身認識嘅，即係都一個好長嘅過程去揾呢張專輯究竟有啲咩班底出現。 是啊，咁我哋大家即系我同公司一起去傾啦，同埋都系我自己本身想合作嘅一个班底啦。咁但系即系填词啊呢啲，我自己讲真唔系好熟悉啦。咁所以系透过公司去帮我去 connect 嘅。咁但系我发觉即系 so far 我哋决即系已经定咗嘅female songwriters 咧，其實我每一個都 so far 係好夾咯，即係成件事係好 smooth 啊，好順利去發生咗呢件事咯。Yeah, so it's good. 咁啊，呢一個 EP 叫 Daughter 啦，咁其實即係女性會做一個班底之餘，喺嗰個可能 topic 上面或者 angle 上面，係咪都會有一啲好似頭先講，即係按女性嘅角度去睇一啲唔同嘅事情咁樣，有呢種 concept 都會喺唔同嘅歌度出現。 都是的，即是会呈现到即女士很多不同的一面咯。即是现在 Security 那个就是说我们女性都可以很古怪很奇怪，但是这些奇怪的东西 是很特别的。 是 所以是去 embrace 我们的性格，还有人家觉得古怪的东西其实是特别的东西咯。所以是这个是其中一方面，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同Vicky Fong啦，咁佢會即係佢，因為佢都係一個媽咪啦，咁所以我哋好想表露到即係我哋女性有一個好 nurturing、好媽咪嘅一面，係透過呢一首歌。So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其實係會有呢啲類型嘅 concept 咯。 今次呢首作品同 Kiri T 去合作，本身是已經認識 Kiri T 一段時間，定還是可能是你有聽過佢一啲其他嘅作品，令到你今次同佢會有呢一次嘅合作咁樣？ 係啊，係因為我之前有留意過佢嘅作品啦，我本身係已經好中意佢個 style 咯 ，it's very cool。但係佢一路都係唱英文多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容易嘅選擇， 係 very yeah。 咁但系嗰阵时有冇即系 struggle 过？可能系因为佢可能写嘅英文歌为主，呢首歌 搵 系啦，即系、就是、有冇 struggle 定系好快都觉得唔系啊？我哋就试啦咁。 我哋就试啦，跟住就原来咧，我试咗之后咧，Curity 即系俾咗 Curity 一个 inspiration。哦，原来啲歌其实唱广东话都 OK 喎，咁我自己尝试下啦。咁所以嚟紧佢，你会听到佢出广东歌。 系咯，因为。成日都好好嘅，即係佢都有嘅，之前都有，但比較少啲，都會想究竟因為佢嘅嗰種音樂可以變成中文點，你就示範咗一個， 就示範咗俾佢。但係因為我哋錄音嘅過程都搞，即係都因為我錄音咧，同好多以前嘅監製咧，佢要我咬正啲字啊。咁但係今次 QET 呢一隻歌係唔可以咁嘅，因為一咬得太正咧，你就。唱得唱唔切，因為太快了。所以要好懶音咁樣去唱咯。所以呢樣嘢對於我嚟講，反而係一個挑戰，因為我慣咗要 咬實，咬得對，係啊，係要咬得正咁，但係係咯，所以都幾有趣。 咁我頭先估嗰樣真係 vocal 上面嘅處理，我話覺得可能即 inspired by 佢嘅 demo 啊，點樣？即係因為都聽到你個聲係輕啲啊，高少少，好小朋友啲咯。我會形容你自己係咪真係有呢種情況出現？ 就係咯，同埋因為本身佢隻歌係。唔知大動到嗰個好 inner child 嗰種感覺嘅靈魂出嚟啊，所以好自然係會唱到好似一個嗰啲 lullaby 點講啊？ 嗯，嗰啲 兒童歌嗰啲 童謠， 童謠係啊，童謠係啊，嗰個感覺咯，所以唔想件事太 serious 咯，即係想係 quirky 係 playful 嘅。 咁嗰時佢有一個 demo 俾你聽嘅時候，嗰時 demo 嘅狀態係點樣？即係咪已經有一啲詞，不過可能英文嘅，或者嗰個編曲啊等等嗰啲嘅狀況，同而家有啲咩分別咁樣？ 其實完全唔係好大嘅分別，反而係佢個 demo 係英文咯。 係。 係啊，咁所以我哋嚟緊會，我同佢會一齊錄一隻英文版嘅呢隻歌咯。 係。咁個英文版嘅 topic 係咪同而家講緊嘅呢個都好相近？ 反而是更加 more love story 的形式去填这一首歌的，但我们不想太过 love story 咯，想多些关于自己内即是里面的世界的东西咯。 咁最初去揀呢首作品嘅时候呢，其实 QRT 係可能俾咗几首 demo 你去揀，定还是可能一下就已经用 已经係 呢隻啦。 係因为我收到佢 demo 之后听完第一次呢，係个节奏好慢啊。咚咚咚咚。我觉得係好 refreshing 喎，我希望呢個節奏可以俾人哋真係停落嚟。 係喎，有呢個感覺。 係啊，冇即係希望就係想俾一個 relaxing 嘅感覺，playful 嘅感覺，唔冇咁 tense 咯，冇咁冇點講，冇咁 dramatic， 冇咁即係 deep 咯，唔係好 deep 嘅啫，係啊， 輕輕鬆鬆嘅。 好难噶，你叫一般嘅人突然之间唔好谂啲咁，其实系重叠，因为你要清空，好似系呢个仲难，因为大家好中意谂到好复杂噶。 因为你睇佢 MV 嚟就觉得即都有少少叠过咯。 哦，系啊，因为佢用到嗰个阿马斯洛嘅嗰个嘛 理论嘅，系啊系啊，即 呢个心啊呢个。 Maslow 啊，大佬，我都要读到去读到去中学之后先接触到啊。 系啊，呢个都我都有联想，因为以前喺中学都有学过另外一个类近嘅，嗰个系阿殷海，总之叫人生的意，其实都系讲紧唔同嘅层次 嘅 level。 系啦，即系其实有啲相通嘅，即系physiological 啊， 系啊 ，physiological esteem 同埋 safety， 即系我哋系人真系想真系可以追求到佢哋想追求嘅嘢，或者变成佢哋想变。的人原来是即要得到这些不 同, 的机、不同的需要咯，才有那个安全感 去 dream big 咯。所以是咯， it's just a theory， yeah。 是，但是那时候 是不是就是团队即是阿斯图啊阿苏怡他们即导演那些他们去想到将这个即叫做想大家简单一点的东西试下又复杂化他这样放在 MV 里。 其实他一因为他一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要摆这个 theory 在里面，我 是。 Yeah, it's pretty cool。 是咯，这个我都觉得真的就加上小妹妹。 加上我小妹妹即是 inner child 想探索的东西摆在一起。因为佢呢个 inner child 咧，其实我系望住，我系望，即系因为我系 一个小朋友咁， 望住个小朋友，其实望住紧自己。但系个呢个小朋友系入住唔同嘅间房，去代表唔同嘅 level of security。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夹咯。 系，因为都见到睇下就会发现，其实嗰个影住小朋友嗰个镜头，佢侧边有啲黑咗，就好似后屘就见到你出场就原来拎住。 就系我望住自己咯。系咯，所以 it's quite deep。 系啊，其实系噶，即系如果你要去揾，你要去 drill 落去，其实系可以咁样去探索噶嘛。 但系今次呢份歌词入边都写得好仔细嘅一啲好有趣嘅行为，系咪其实都反映紧 Janice 真实嘅一面？即系例如佢入边有讲过，即系好中意食 咖啡 tea 啊，再咖啡 tea 先瞓到觉啊， 好中意啊 ，Star Wars 嗰啲啊， 好中意食猫山王啊。 系咯，我想知道呢啲系咪都系中雪佢可能有同你倾过？ 系啊系啊，初头咧佢系写 珍珠奶茶，但我说我不喝珍珠奶茶，我吃榴莲的。 那更好，还再奇怪一 点。可以放下去啊，包山王。 哦，接着呢是包山王油。 跟着我跟他说我平时呢我喜欢穿名贵衣服去睡觉。即是我反而不会穿出街、 oh. 我反而不会穿 什么时候开始这件事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很搞笑我反而不会穿出街我反而会穿睡觉 很舒服、啊、觉得 所以我跟他说我这些奇怪的东西就 还有没有什么里面的东西可能都 relate 到真的属于 Janice 你自己觉得所谓奇怪的位置 即是不保妆那些是不是真的你 artist 很少会说不保妆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不保妆的 你保妆的 是很少咯 即是每一日化一次就 OK 了 是啦、啊、是啦、 啊、这 个估不到 即是这一首歌就大家可以透过个歌词大家可以认识多一点另一面的 Janice Janice 在里面 我有跟他说、哎、我有养蛇这个奇不怪奇不奇怪然后他都说不奇怪 因为钟雪个人本身呢都 是 一个很有趣的人 一啲都唔奇怪，我咪 OK。 咁其實同鍾雪嘅合作，咁都其實都幾有趣，因為大家可能有，好似你咁講，可能即使 係 唔多合作，但係一都升到咁樣。 都升到啊！其實佢啲歌詞大部分都係即係已經中喎，都係有啲位要再執少少啫，即係比再更加 personal 啲。 係、嗯。 係咯。 即是珍珠奶茶变猫山王咁样呢啲就再重啲。 係呀再重啲。 係呀。咁但係喺即係呢個過程你都話可能會喺首歌感受到或者 MV 都呈現到即係我對即係面對返自己 inner child 嗰個自己係點樣嘅時候你有冇都可能 recall 返喔、哦、其實自己細個係一個點樣嘅呢而家大個咗之後有啲咩嘢係 keep 得到有邊啲嘢已經可能唔同咗呢、 我覺得我細個太過怕醜啦同埋即系唔识得同其他人相处啊，同埋我成日都唔知点解，我觉得身边嘅人唔中意同我一齐咯。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好似侵犯住佢哋，即、就、系、是、我好系一个 bother 咯，对于佢哋。我唔知点解我细个咁样谂咯，所以我冇乜朋友，即系我觉得我成日都自己一个人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想做我朋友咯。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想法但是现在大了就不是了不同了。那 小时候在那些状态那你怎样去 handle 那些即是觉得哦那算了我自己一个人都无所谓啦定是定可能就找一些兴趣。 是不开心咯。 是咯。 是啊。但是我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即是很 friend 的一个人咯。但是不会同不喜欢同一班人一起咯。是啊好 awkward, 我会觉得很 awkward 咯。 是。有没有个 turning point, 是有没有个 turning point 令到自己慢慢。 我觉得因为 我发现了透过自己的信仰去帮到我去即是在这些方面医治了我咯。可能以前一些屋企上面的环境令到我觉得我不够即是不被爱咯。所以这些位置是经历了一些healing 之后就体化了咯原来这些是 It's not the real me 所以这首歌都可以有很 deep 的探索听的朋友你都可以探索自己 你喜欢轻松听又得很 deep 地听又得 得了所以 Janice 2022年的这个的 EP 呢有第一首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听到 Little Miss Janice 也都多提这张 EP 之后会面世是大概几多月是 7月前对会推出 那会有几多首作品在里面 七首歌 就会有七首歌 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做到中间位了是吧这个 中间位 所以新年就要做事 是吧新年做事 所以不要阻止 Janice 给他做事好了今天再次多谢 Janice 新年快乐啊 快乐 Thank you guys 说我没有深度说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去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最爱不